回忆储存在手机相簿里，想起三年前的约定，宅在家的你，绿色护照还剩下的日历，哭了笑了护照还是会过期。那天钥匙病毒没来过，一切安排没变过，我会不需要再等了，安全旅游时候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再次出国旅行，让时间回到三年之前。